好，欢迎收看《我他周报》，我杰德， 我系梅日。 今2022年12月20日星期一， 呢台《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各位。 前有好多啦，已经 唔紧要啦。依日有 今日 Boxing Day 嚟嘅，已经系 啦 Boxing Day。咁咧，今日咧叫做比较有圣诞气氛啦。即系琴日我落去海港城，哇，啲人多捻到咧，即系。几捻耐未试过，原来香港原来发展，原来香港真系好捻多人嘅，又话香港真系好多人嘅，扑佢街咁捻多人呢条街，啲人涌晒出嚟，又话啲人去翻晒外国。 阵间可以讲讲嘅，咁 讲一 啲白事先啦。 咁咧就铃木洋斗实就声优嚟嘅，就去世癌症。咁当我又喺我 Discord 有网友同我讲呢单新闻嘅时候，我呢个反应得嚟，完全未听过嘅声优。咁咧，佢就要讲咗佢演过嘅作品，我都系唔知边个嚟嘅。不过先唔好讲咩啦，仲就祝佢安息啦。咁即系太年轻优， 即系佢20几岁，后生过我哋一截一轮咧，后生过我一轮，后生过你就嚟两轮添啊。咁呢个咁年轻嘅 cancer 走咗都几罕见，其实我只系咁。 系啦，咁就即系我祝安息啦。好啦， 跟住仲有一单咧，就相对就应该佢会红少少，虽然我都系唔识嘅，其实老老实实喺身边有唔少人话我听佢识啦，咁啊。 身边即系衰， 我唔睇过戏噶嘛，大佬。 唔系，就算唔睇过戏，有时边有知咁多啊？个即系应该咁讲，就系 cosplay， 除非你真系好即系好 fans 向，即系专跟开嘅，唔系话你其实识嚟识去咪有嗰两三个，咁就叫余家密，咁就20月20日就自杀。 咁就佢屋企人就用佢自己本身个 Twitter account 就公布咗呢件事，咁啊讲到明系自杀嘅，咁啊不过佢调翻转讲呢个年纪又真系好难有其他可能性噶啦。 有头先话头先嗰铃木洋斗实咪就 cancer 咯，有时呢样嘢冇得讲嘅。 啊，咁啊佢大概交低咗就系、是、老实讲，我真系可能我见过佢嘅 cosplay 度嘅，可能，但系你叫我认啦，我真系唔认得佢嘅。不过就佢喺个圈子入边咧，都唔少人话吓认得佢，睇开嗰啲嘢咁样咯。 唔系，有时嗰啲麦当劳网站成日话咩嗰啲咧，着咗衫好平，好普通，一除衫好劲嗰身材，嗰类 pair 咯。佢系嗰啲路线路得几多嗰种嚟嘅。 咁就 即系走成咁路线嘅。 咁啊，自殺原因就真系不可解救，因为唔识佢，咁啊就做事情啦。 咁有时一呢啲又就唔讲啦，有即系人都走咗啦。好啦，咁讲咗系红事嘅，咁啊就中村优一啊，系优一 Uzi 就即系无面切影电王里面嘅英仔玉斗出道走红咧嘅男演员，咁就宣布结婚。咁最近佢最有名嗰套就系佢帮Party Epic 第二季演中村队长，咁咧就同中村优一。就合演 double 中村， 呢啲梗一定系要搞噶啦，你系 party 啊？因为好最紧就嗱 party epic 第二季最后一集咧，就全部真人特摄嚟嘅。咁中村由一就一人演两角，但系咧另一个演人咧就系、是、中村优一就演，但系配音咧就中村由一，咁又将实现咗中村优一成日讲嘅 double 中村，因为佢两个嗱个发音都系Nakamura Uzi 嘅。 系啊，佢只系汉字写，唔系中文嘅。 系啦， 所以 Wiki 啊嗰类地方都要特别标明呢、这个唔系中村由一。 咁咧就今次结婚又系一般人啦，又一般人大胜利。咁好啦，咁就恭喜佢啦。顺便讲啊，就题外话，其实呢单嘢完全冇，咪系纯粹系即系呢啲全部就系、是、同中村优一同一套作品走红，而家红到爆嘅，都能见喺前嘅一个礼拜传得好乸紧要。但系我系唔明点解佢传得咁紧要，就系佢话佢同绫乃瑶闪电结婚，但系日本啲八卦入边都话传，跟住香港啲八卦入边全部都照跟。我心谂乸系啊嘛，真系。 咁呢个年代即系点讲啊？你加个传字就可以 乜都得出嘅，屌 乜都得出噶啦嘛。即系调翻转讲啦，我哋有时都啊嘛。 喂，你稍微用脑谂下都知啦。佐藤健依而家红到爆，绫乃瑶红到爆，佢两个依系都唔会喺呢个时结婚啦，佢两个。不过依个唔重要啦，即系纯粹讲下啲全部啲湿鸠嘢啫。好啦，咁咧就每日天气报告嗱，香港就每日20000人，日本就每日万几人，日本东京每日10000几人啦 ，keep 住10000人上下嘅。咁依圈呢个礼拜中招就小公有沙，咁因为咁咧。小公中咗招，佢本来就预定喺圣诞节嘅Lovely Sunshine 新放送咧，佢就做唔到，就揾咗小林外香代打。咁但系不过唔紧要啦，反正佢冇乜嘢特别问题嘅。 而家呢个情况已经系讲紧，如果唔系有啲咩嘢阻到演出啦，嗰类啲人都直情唔报 啦。 唔报唔讲唔成，即系当佢冇事发生咁样。 又嗰个头，屌你讲真，咪最多咪 cut 一两日，烧一两日，跟住瞓下觉冇事噶啦。 嗯、 真系发病嗰种啊！ 你日本咪就系咁咯，你日本咪就系咁咯，我哋北方邻国就咁样啦吓。 系唔理佢啦，有一句废，唔系我依样真嘅，我对于我对中国中国人民嘅抵抗能力好有信心嘅、啊，基本上佢咩都食落肚咧。 咁啊， 佢嘅战斗民族嚟噶嘛？ 啊，我哋开始动下少少啦。 啊，咁天地无用三十周年，我吓。你依年依套嘢仲有新作，我下我觉得比较震惊嘅系，因为虽然话曾经都红过一时，但系佢又未至于去到系值得去纪念嘅作程度呢套嘢，因为之前佢翻炒就已经开始炒唔热啦。 其实佢 keep 住咩每五年左右就搞一次，因为我觉得十周年、十五周年、二十周年、廿五周年都有搞作嘅，咁佢三十周年实有啲嘢搞噶咁样。 但系呢套嘢我即系佢系好尴尬嘅情况就系、是。港红是红的时候，但他又未红到好像当年魔剑美神那个 level， 有少少叫做一定人气，但又人气到很紧要。而翻炒几次都是炒不热那只，既然都炒不热，你就会翻炒来做什么呢？不过算了，日本有日本这些咁嘅怀旧嘢，硬系有啲人要再挑战嘅，不理他啦。 呢个就我哋之前都讲过，都有段时间讲过，你当我温故知新啦，就是因为呢啲咁嘅翻炒嘅计划容易过啊嘛。你要明白啲揸住嚿钱嗰啲友啊，系啲老人家嚟嘅，即系睇点睇啦吓，即系最少都四五十岁噶啦，系嗰个年代嘅人嚟嘅，即系对佢哋嚟讲，嗰个年代佢哋当年嗰啲作品咧，系特别容易过佢哋嗰啲审查，甚至话咩佢哋啲投资嗰啲啲肯唔肯抌钱出嚟，即系佢自己本身都评估上边有少少脱节啦，你可以话咁，但系。总之佢哋呢类咁嘅旧作翻炒，对佢哋嚟讲咧，第一佢哋认为风险低啲，咁啊系咪事实另一回事啦？咁啊佢亦都有啲喜好偏误嘅，咁你等于你睇《Leap Soul and Dragon》之前成日俾人串噶啦，佢啲合作嘢基本上都全鸠煲都系佢嘅年代啲阿三本年代啲嘢一样噶，就系呢啲旧作即系、就是、当年睇呢啲作品大嗰啲人而家揸旗啦，咁佢哋咪容易批呢啲作品嘅翻兜作咯。所以唔系好出奇嘅，不过就亦都我亦都相信呢套嘢唔太可能会大家中意而家啲人嘅啦。 就算当年我都唔系好中意呢套嘢啦，我又系唔好明呢套嘢点解会又 hit 得起嘅。不过即系算啦，又冇再呢啲嘢，纯粹个口味问题。 系你话佢又唔系嗰啲回收品牌，正如价值嗰一种，即系有啲再红啲嘅，其实够出都可以继续赚到钱噶嘛。呢套就收唔收得翻本都系个问题，冇讲笑啊。 我而家收唔翻本，我而家收唔翻本，不算啦。 好啦，讲完旧作，我哋讲啲新作。呢套就唔可以用国语读佢个中文译名，或者系其实佢都特登噶啦，基本上。 我觉得特登嘅咋呢样嘢。 肯定绝对系特登。转生就是 剑。转生就是剑。动画第二季佢哋呢套就最得同女人就是剑差唔多啫嘛。 一样噶，个名系咁样讲嘅，咁啊，主要一套养猫粮嘅，即系养女啦，即系养女儿嘅动画嚟嘅，咁啊。佢意外地，我好老实讲，我真系只能讲意外地啊 ！fans 冇打我，意外地都反应 OK 喎，咁啊，所以决定第二季会搞咯。因为呢啲咧，老实讲，有金身龙马嚟晒嘅，随时都系唔预有第二季噶嘛。咁佢第 同埋，我觉得第二季都系唔会掂嘅。通常都系第一季 OK， 第二季先食，但系第二季通常都系仆街收场。 咁睇你个成本硬买得低嘅啫。 唔系有啲系有啲好难意思嘅，我讲就系啊。Overload 啊！呢套咁嘅期嚟已经有四季，我都系破师嘅啦，去到。 即系呢类轻小说，佢个改编门槛又唔系真系你谂得咁高嘅。佢只要尤其是套动画都看起嚟几低成本，我只能讲看起嚟好低成本。我冇任何消息啊，我只能咁样讲，即系看起嚟唔系啲好高成本嘅制作。咁佢有翻少少 fans 数，即系而且我听翻嚟嘅评价都唔系差嘅。咁啊，其实最主要睇你中意睇嗰啲养女儿番咯，即系咁啊。咁佢就二季啦，咁样咯。 低品味读啊，我睇佢年代要系 啊，呢个记得讲噶，唔关我事啊。 我从来都咁讲噶啦，讲好多年噶啦，低品我睇佢年代啊嘛。啲湿胶片就有人睇，我已经破思，觉得好。咁我讲下我亲爱富坚达又休载啦，系又。不过算啦，佢休咁佢四百期，佢已经画完四百期之后咧，画就将三百九期之后咧就休刊，咁咧就唔知休几时，因为佢就话明一定唔会再连载噶啦。咁同而家有乜分别啊？ 好正常嘅事啊，即之前睇一段时间之前噶，上唔知前几一次佢连续失连载嗰时已经讲到明啦，连载之后最少实话。 咁但系最少十话，实际意思就系最多十话啊嘛。即系佢而家连佢抽够400回，算系俾得你噶啦，大佬。 同埋咧，对佢嚟讲就系、是、佢肯连载已经偷笑啦。不论喺佢身体状态同埋精神状态，佢都唔佢系唔想，佢系唔想画，亦身亦都唔容许佢画，亦佢亦都大捻把条件唔画。 所以吓， 佢画纯粹叫咩？俾面针，叫做对，即系对啲读者嘅一种叫交代性质啫嘛。就嗰个有得睇咪睇咯。 即系你积极啲嘅咁诶，可能佢又要翻去治疗下先，因为佢而家呢个死款真系老老实实，我真系唔知佢条腰可以顶到几多耐。即系 算啦，即系着 AKB 或者即系立板算数。依个比较健康。系啦，咁顺便讲埋嘅，二月中 JoJo 零开始连载。 上个礼拜讲咗。 咁我例题外话啦，咁就我系补充就系。我从来唔质疑啊方木老师身体状态，系上个礼拜唔记得讲嘅。我对于方木老师咧就好有信心。 我从来冇考虑过呢样嘢，唔好意思。 系啊，对于吸血鬼嚟讲，呢个问题多余嘅身体状态系。 其实佢都已经50几60欧啦，应该 系啊。我上个应该系啊，补充咧就其实我想讲嘅唔系呢样嘢，系已经变咗连番嘅。岸边路伴一动也不动第三真人版第三年又是圣诞节播的，今次是猜拳小鬼，咁就总之就一圣诞连番的，即系估唔到呢套嘢竟然可以变咗每年圣诞节播一次咯，播新辑啊， 同 FGO 特别篇一样咯， 吓、啊、同亦都同连续七年连咗死咗七年嘅伊藤诚有拼 咯，咁啊呢、這个 Amaba 就自从 N 年前呢、這个七年前啦吓，就开始搞呢个 game 啦，因为即系你知道。日本嘅圣诞就变咗圣诞嘅啦，即系树身边嗰、那个 啊，失身嘢啊嘛，冲声嗰个 啊，咁啊，但系阿 Mabba 呢啲就扮社会人格啦，咁啊，即系情人节要播咩啊，梗系放翻 Elvin 噶啦，即系嗰类嘢啦，咁佢自从七年前开就喺圣诞节播 School Day 之后 ，School Day 嘅时候咧就连续七日人格，咁啊今年都依然系咁样搞啦，因为佢系计好晒数咧，就系、是、last 一话马镬画面。即其实我哋都唔怕呢度你系塌咗咁多年咯。 屌，你讲真就系边个唔知道经典嘅石油血啫？ 而家嘅细路未必知噶啦。总之就系嗰一幕，就系佢怼落去嗰一幕，啱啱好嗰一刻，系啊，佢系计好数噶，啱好嗰一刻就系搭正平安夜转圣诞夜。 系，跟住咧就喺阿 Bama 嘅插封同埋啲穿塔插封写住 Merry Christmas， 大家咁咧，阿伊藤诚每年俾人捅一刀呢个传统，我谂都会继续落去嘅。睇晒阿 Bama， 系今年阿 Bama 好劲啊，因为世界杯咧，阿 Bama 咧爆红啊，咁就呢个就唔关这个就唔关Otaku 事，我就唔讲啦。好啦， 咁啊，即系仲有啲同你有少少相关，因为呢度93入边有你份。 冇，我交翻埋位，我12月嘅位。 啊，系、哦， 我避过咗。嗱，咁咧日本11月咧就呢个系旅行啦，就11月就公布咗佢嘅旅游入十几人数就93万，多过上10月就成 1.9倍， 至少有 1.9倍，接近多咗两倍。但系咧， 相比2019年同11月咧。都仲係少61%，即係話2019年11月咧係200万入境嘅，咁因為2019年11月仲有中國人啊嘛，咁嘅中國人起碼佔20万啦，同埋有好多國家未開曬。 嚇、啊！咁佢11月期間嘅機票係我記得係搶得好貴啊嘛，仲係雖然12月都貴啦， 超貴啊！而家睇翻，因為我買咗2月機票就終於回到一個叫比較正常嘅價錢，就係、是、來回3000松啲。 我講嘅係12月飛啊，12月飛嘅機票都唔會平噶嘛， 6000咯，我6000咯，仲係平廉航喎。 即係屌阿星真係，當年正航都係4000啫嘛啦。 咁你 我講嘅 咁你嚇，咩？因為好多，因為就算碧池航空都係1月25号先開翻佢最殺食嘅大阪關西到香港機票航線啫嘛。快運仲有好多啲偏遠地區，例如名古屋啊、港島啊，嗰啲仲未開翻。 但係總之就佢係暫時就係多咗一倍，應該往後12月、1月都係會越嚟越多嘅，因為佢而家點解會？虽然是多过十月，但是为什么还是比当年少了很多？除了中国人因素之外，就是他们的机啊、机位啊、酒店那些全部未 stand by 嘛。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都讲过啦。 是啊，讲过好几次啦。 整个成田机空港空溜溜的，啲铺都未执晒，都未开翻。 即系咁啊，讲日本啦。 讲日本，我哋讲下 少少花边趣闻嚟嘅，即系 咁啊，新社嗰边咧就据说就，因为成个日本呢期都系大雪纷飞啊嘛。 系啊，好多好多立网，所谓叫立网生就系你喺条高速公路度，因为出面架车死咗火，跟成班成条高速公路啲车就冻就塞紧晒嗰种。 唔止啊，有啲系譬如话嗰啲雪塌咗落嚟塌方，咁啊塞住咗条路，又或者系条路真系非常非常地唔适合行行，诸如此类，又或者系因为太大雪滑事实就系炒车嗰单呢单唔系日本嘅，喺美国嘅，美国而家都系冻到黐筋噶嘛，我呢边反而好乱，即系佢嗰边系。大镬到一个视野好差，系有个一百车连埋相撞，佢唔系一下个豪气咯， 何其壮观啊！ 但系佢冇咁壮观，佢系逐架逐车架车整个相撞啊？点解？因为佢个可视度咧，即系嗱，出边能见到啊，得翻十几二十米。 哦，呢样嘢喺雪国住嗰段时间嘅我嚟讲好理解。 系因为到你见到架车的时候咧，你系唔可能收得切制噶啦，更加唔好个路面结冰，你本身已经。嗰、那个路已经好捻滑噶啦，你仲要系喺一见到嗰时候，你即刻踏入都得唔切噶啦。咁所以就连环炒车咁啊，咁你只要炒咗一堆喺度嗰阵时候，都架条路咪塞到死死实实咯。尤其是咧，日本有啲路，美国都系啦，有啲路咧，除咗条路之外咧，行唔到车噶，已经系一嚟就可能系好多雪堆咗喺度啦，二嚟就算你清咗啲雪都冇用嘅，因为嗰啲可能系烂泥路或者系啲完全唔适合车行嘅路嚟嘅，你落咗去真系随时沉成架沉咗落去好似。咁、你咪唯有留咗喺度咯。而冬天的时候咧，你喺车上面咧，其实就可以好捻大镬嘅，即系 因为你熄一定熄咗火噶嘛，唔系你唔好开，因为长开引擎开暖气啊嘛。 你要开啊，一定要开，如果咪会死人噶。 系，你唔开我结会真系会死人嘅，顶你肺。但系边咁多油啊？ 咪就系讲紧你要 keep 住开住部嘢。keep 祈求佢唔好咁快烧捻晒啲油，然后咪 keep 住你架车暖啲，即系咁样，其实同遇难冇分别噶啦。尤其是你我谂正常人，你架车上面唔会有好多嘢啦，放喺度噶嘛，即系唔会有好多物资啊嗰类嘢放喺度嘛。咁嗱，咁点解讲咁多嘢咧？就系、是有一单趣闻就系、是有位相信系女性啦，咁佢就撞到咁嘅状况，佢就喺新社入边留咗喺个高速公路上面，公路啊，唔系个高速公路，佢哋公路上面前又唔得，后又唔得，咁啊大家一齐冻啦，挨冻啦，咁但系咧佢咁啱得咁巧。佢喺車上面咧就有一 set 嘢，就係、是、呢個 I 媽嘅 size M 啦，因為女性啦嚇，嘅、出咗同之前一間嗰啲叫緊急食糧啊，嗰啲避難公司啊，嗰類嘢就出嘅產品，就係嗰啲貨你防災用品嚟嘅。大家知道日本係災難大國同防災大國嚟噶啦，即係咁啊，靠嗰嚿嘢咧就叫做救咗佢一命。即係你又明白呢？啱啱都講咗啦，你又唔知你幾時架車通得翻。通翻之后你仲要留油，你去咩噶嘛？去开噶嘛？如果唔系，你架车本身就会变成塞车其中一个原因，即系咁啊。咁佢就咁啊，有啲食物啊，有救难用品啦、啊。因为正常呢啲嘢咧，你系唔会喐噶嘛，就放咗喺度，放咗就放喺度。咁啊，其实调翻转讲啦，就算系普通食物，你谂啊，你即系我谂我哋大家都成日买过啦，啲 ACG 相关嗰啲食物啊嗰类嘢，咪系放喺度过期。咁既然都系放噶咯。咁佢就唔知边个聪明人谂到就系、是，咁我咪瞓啲好卵放得嘅嘢咯。咁嗰啲避难食物少起嚟都五年，多起嚟廿年我都听过嘅。 佢即系七年嘅，佢呢个系。 系呢个就七年嘅，咁啊，即系点话咁啊，叫救咗佢一命啦吓。咁啊，即系老实讲，嗰、那个雪嗰、那个天气，你一断油咧，就真系可以出人命。当然大家互相扶持啊，互相帮手， 同埋都救援队啊、消防员都会送啲物资过嚟嘅，呢啲石油嘅，又未止话未知，真系未知话，即系未知好似新闻话斋走新闻嗰单走美英爬山，结果路又要出事嗰、那个嗰香港人咁惨。 哦，嗰、那个就我只能讲， 我唔会呢个时候我唔会去嗰地方爬山咯。 我又有咁你感觉有少少冒泡嘅，因为佢计划嘅时候可能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噶嘛，即系最少都系开关前嘅开关时候之后先决定嘅。咁佢唔知道嗰阵时嘅天气如何。 我好噶，即系不知系真嘅就系、是，当遇到呢情况之后，你必须果断取消。 啊！即系你只有两种，一就系倒硬住头皮照相，倒佢唔会出事；一系就忍痛就系咁，即系你嘥咗咁多功夫飞过嚟。你话日本当地人都可以话哦，下个礼拜再去咯。但系你香港飞过去就未必可以咁样噶嘛，所以就容易出现咁嘅。但系真系啲人讲啲生命安全啲啦，即系生命冇保计啊。 绝对唔好赌呢样嘢，真嘅。 因为好即系即系 trace 上，因为山上 trace 上，其实因为可以好好大镬 啊！即系咁啊，最仲大镬过呢度啦吓！即系因为我哋啱啱讲呢单嘢，因为你公路上面你最少前车后车，你前面啲人后面啲人都可以帮手啊！你有啲咩唔掂嘅，你都可以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分啦，可唔可以分下啲物资啊嗰类嘢？ 系啊，同埋公或者公路附近都有民家，你可以去借啲燃油啊、食物啊或者其他嘢去救一救啊嘛！ 衰到极限，你架车冇油啊！你咪睇下有冇人架车可以俾你入去匿住先咯。总之就是即系成个日本都落晒大雪，咁样就算点乜回事啦，有个小小嘅少少嘅， 都几有啦，都濑嘢啦。好啦，咁咧， 好啦，跟住濑嘢就我哋翻嚟，我哋同我哋香港有少少关系嘅，因为其实系包括香港在内，即系成个亚洲啦。我哋之前都提过，浸就原定就系先得就原定就四月头出货啦。咁啊，佢而家就陆续有人话开始收到货啦，即系港澳日韩台。咁啊，呢啲東亞地區啦嚇，當然唔包括地球以外嘅國家啦嚇。咁就陸續收到貨，咁啊啲，但係佢個出貨咧就好撚混亂。咁啊，聽到唔少人有人生就有人一人炫耀。咁啊，我見我有 friend 就喺度曬佢收到貨，佢都人喺度屌緊老母，做乜我神撚早訂咗月嘅，然後又收唔到貨。咁啊，啲物流上面有啲混亂啦。不過就我只能講好正常嘅事嚟嘅喎。即系唔系讲咩嘢？点解我阵间后边就话，跟住又Steam 嗰边就走出嚟，就道歉啦，撒啦嘛，即刻我哋会改善啲嘢啦，就话并承诺喺我哋年底之前会出晒货。即系所以我哋大家听到嗰阵时候肯定已经过瘾咗噶啦。但系我哋录音呢一刻仲有四日啫，你要你年底冇几多日噶咯。即系我唔知佢哋点样出一次货啦。咁啊，尤其是大家知道年底。是 全世界都閪冧嘅， 系啊，啲货物啲物流一定系閪冧嘅，即系唔一定系鬼佬世界噶，即系我呢边我屌啦声，我21号开始唔送货，直到下一年啊。 日本算好噶啦，因为我其实有啲意外就系我上个礼拜订咗北法老出嘅手指，即系 USB 手指型嘅 SSD， 我仲要谂住，我以为佢28号先寄到嚟，咁点知24号嗰日先送到嚟啦，即系平安夜都开工，有啲相当意外。 即系有啲湿鸠啲啊，亦都可能因为呢边罢工啦，啲有啲湿鸠啲，21号同我讲开始，我哋直到新年之前都唔会有货送到俾你噶啦。 咁佢依即系等于我即系我拣一个农历新年啫嘛，香港人农历新年都唔捻送货噶。 咁我哋唔会农历新年罢工噶嘛？屌乸声，佢唔系休，佢系休假同罢工混埋咗一齐啊。 依个咧，我好多年前我教我日文嗰个老师曾经即系我话国泰空姐罢工影响到人，我吐槽佢，即刻冇声出就系。罢工梗影响到人家，唔影响到人罢工白就罢捻啊！ 系啊， 我罢工就系搞啲有天怒人怨嘅嘛。如果唔捻天怒人怨 嘅，唔一定要搞到天怒人怨嘅，但系一定要搞到人。 系啦、啊，你搞唔捻到人嘅罢工，你不如唔好咁罢。就系、是、我就系搞罢工，搞到屌捻晒鬼，搞到你班阿姨阿座，我罢工有意义啊嘛，大佬。如果罢工大家冇受影响嘅话，不算罢，算罢落尸体嗰只啦嘛。好啦，咁依家依罢工就唔关我事啦。 顺便提一提啫，咁啊，总之 最差水。 Steam 即系嗰边就我相信其实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嘅，就同呢个年尾系同年尾嘅货忙期啊，就有啲关系。毕竟而家呢个全球个运输啊，其实到而家仲未完全恢复啊。咁尤其是呢档嘢本身都点讲啊？啲出货都遇到佢混乱噶啦。佢之前欧美嗰边出货都系有啲咁嘅情况嘅。不过我未烧到嚟就比较少人提嘅，点解啫？咁啊，即系因为我有另一个 friend 系订水货啊，都系好似半个月定一个月之前先收到啊，都系隔一段时间嘅咁样啦。好啦，好咁鬼佬世界全噶咋？啱啱先讲完。加个全字就可以乜都可以乱笠噶啦，即系我哋都系全噶咋，即系戴定头盔先啦，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件事收唔成嘅几率非常之高。你话？ 我觉得根本上系煲水嘅。 未必，我觉得未必系煲水嘅，但系就算本来收得成，俾你咁样爆发，都会收唔成噶啦。就系传闻微软有意欲去收购 Netflix。首先啦，就原因就系、是、啲。即係長期追蹤，你知呢啲咁嘅大公司會有啲記者係專門貨佢哋噶嘛？追蹤嗰陣時候就根據佢啲動向就即係望到佢哋想再收購嘢，而嗰個對象似乎係 Netflix。即係老實講啊，調翻轉，你就咁同我講微軟要收購 Netflix， 我係真係唔太可能會相信。即係佢想就係另一回事，微軟乜撚都想收噶啦，大家都知噶啦。 仲有反佢有啲事情， 即係佢想收購個幾撚多嘢啊！即係你問一問先㗎， 想下 即係。 即系我觉得西格可能而家都好想俾佢收购。 算啦， 佢话系我哋当年嘅事啦。咁啊，佢想就肯定想嘅，但系有冇咁嘅？系咪真系有计划咧？系咪有做一度个可行性有几高咧？因为如果微软收暴雪，都会俾人走去打反垄断嘅话，虽然 Netflix 嘅业务同微软其实都得得冚嘅，两边都系各取所需嘅，但系你咁样一收。两间死啊！我已经唔记得咗佢系咪前五大咧？微软仲系唔系前五大？我唔记得咗啦。是但，总之两间巨企科网巨企咁样收购，唔会俾人告反垄断，我就真系乜捻都得，即系 唔系冇可能噶，谂都谂咗，即系有啲嘢我哋叫做常识谂咗 ，common sense 谂咗啦，但系。不过依家有头先我都讲啦，依年投资有个全字，乜都讲出嘅，屌佢閪！ 咁啊，即系咁啊，到且听且说啦吓，咁啊，因为调翻转，微软系冇错，系需要，系会想要个串流平台嘅，肯定嘅，因为人哋Google 有 YouTube， 即系 Apple 有自己个档嗰档叫即系唔止音乐噶，佢影片都有噶嘛，即系人哋你啲对手全捻部都有，咁唯独我冇喎，咁啊。咁除咗自己搭一档出嚟之后，最简单咪就系买一档翻嚟咯。咁啊，但系佢系咪睇中 Netflix 另计，但系佢系需要嘅。咁啊 ，Netflix 本身其实呢期咁样跌法，其实佢都需要揾个新嘅增长点嘅。咁佢揾微软就可以进军游戏界，一个想进军游戏界，一个想进军呢个串流界。咁两个其实系一拍即合嘅。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合作咪得咯？使唔使下下出身家？大佬，你微软系冇错，好捻有钱，但系你要收购 Netflix 都唔系话落街边买屋买住菜咁简单，大镬过你收同时抱住噶，即系所以呢档我咧系你话佢合作我就信啦，你话收购我真系唔太可能，而一调翻转就系业界嚟讲，收购不成变合作咧，就真系好捻普遍啦，即系包括我哋啱啱提过车噶，当年都系噶，当年都系收购不成。就最后变成咗合作，咁啊虽然合作就最终都系有限度合作，就冇办法好有效咁合作啦，咁啊呢啲各种各样原因啦，咁啊所以啦呢两档嘢合作我就会上啦，因为合作你就唔使过反垄断法噶啦嘛，做咩？即系你就或者系合并都难啲啊，你又话共同成立间子公司都有可能，但系你话微软直接收购 Netflix 几乎冇可能， 真系太煲水，真系太煲水啦，唔好意思。咁啊，到 Epic 又系我哋呢度老朋友啦。 啊，今次就知唔知啊？我觉得算系好事，即系唔系因为佢俾人罚所以系好事，而系佢都咁样，算系几坦诚啦，难得地几坦诚。Epic 咁佢就俾呢个美国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即系之前搞禁令啊，嗰呢个同一嚿嚟嘅 FTC， 咁佢就走去告 Epic， Epic 就认赔。赔咗五亿几美金，好卵大嚿，即系以游戏相关呢类嘢嚟讲，呢嚿数都应该算系创纪录噶啦。我冇查到知道系咪即系确切地创纪录，但系应该唔系第一，都系头几名噶啦嘅赔咗钱。咁佢呢赔就分咗两部分嘅，一部咧就系儿童线上私隐保护法呢度就罚咗2.75亿，咁另一样咧就系要求佢退还消费额，就系2.45亿。咪先讲前者啦，前者就系13岁以下要得到家长监护人同意嗰啲乜乜七七嗰种咁嘅嘢。咁如果你未得到嘅话咧，你就系唔可以攞到佢个人资料嘅。而且另外仲要对督佢一样，就系话哦，你可以俾佢哋玩嘅，但系你唔可以收集佢资料啊嘛。咁另一样，你玩嘅期间咧。你有啲嘢都系唔可以俾佢嘅，咁你要防止佢哋受到呢个欺凌啊，骚扰嗰类嘢，咁但系咧就佢话即系呢个耀彩英雄就冇做到相对应嘅防护，咁所以就罚鸠佢，咁佢就两者都认晒，咁啊罚咗2.75亿，咁啊佢咁样认赔，即系点话投行输一半都罚2亿几。都几金下，老老实实，即系可能佢真系谂过就系、是，喂大佬，如果万一我打输咗，咁咪好捻大镬，因为佢哋讲嘅事实其实全部都系事实嚟嘅，只系差你抗辩嘅能力系比较弱嘅，即系嗰个点点解顺便一睇啊，亦都系点解呢个 Twitter 要13岁以上先可以用，因为呢、这个就系、是、呢个儿童线上个隐私保护法嘅问题嚟嘅，咁啊，好另一部分咧就系、是、类似嘅，咁就系话佢个界面太容易。俾细路仔指控就指控佢有道，咁啊，但系实际上就应该系容易 做到就係、是，即係嗰啲咧，你我唔知道你大家有冇試過嗰啲 cheap 雞手遊咧，成日都會有嘅。你輸 Q 咗之後咧，就跳出嚟就話：，誒、啊、輸咗啊，誒貨金啦，你貨金強化個道具，你就可以勁啲噶啦。即係對我哋嚟講，只係翻煩嘅啫。即係我諗大家實俾佢煩過噶啦。呢兩咩 game 啊？ 有啦。 嚇！但係如果係呢個細路仔嘅話咧，佢哋真係未，我真係聽過太多，嗰啲未必係藉口嚟，一個半個係藉口，但係我覺得應該有人係真係咁認為。我又唔知系要俾钱嘅，督两个掣咁我入到句咯，我点知啫？因为尤其是好多咧，都系自己俾自己部机俾个细路仔咧，然后佢呢个细路仔督督督督督咧，系已经入边已经入咗密码，就你只要督就得噶啦，甚至佢为懒咧，将个细路仔嘅指纹都加咗落去啊。 哦，咁大一镬啊！ 嗰类总之乜 Q 嘢万万嘢都有啦，总之就佢话就系你个。系统太容易令到儿童喺未得到父母许可之下就消费，所以佢嘅意思，佢就话咁你应该要退翻呢啲系不正当所得到嘅金钱嚟嘅，你要必须要退翻翻俾全部，系呢个唔系罚嘅，啱啱二亿几嗰个系罚嘅，俾政府嘅，咁剩翻呢度咧就2.45亿，咁就系、是、退还翻俾消费者嘅。原来即系我睇完之后，哇屌啦星，乜你当嘢咁捻好赚噶？ 你唔系 嗱搞清楚啊，呢度净系俾细路仔嘅咋？ 你以为？ 俾细路仔都赚，我赚咗$2亿多，我唔知个时间持续咗几耐啊，可能由开始到而家，咁但系都好大嚿，咁啊就咁回事啦。所以呢个真系睇有啲公司，嗱，因为我冇喺儿童身化嘅状况之下试过玩，因为有啲 account 咧，有啲游戏咁噶，如果你唔够清嘅话咧，你要货金咧系会好捻麻烦。佢话诶，你问咗你父母未啊？跟住佢就话啊，你父母你父母个 account 系乜嘢啊？即系你要登入你嘅父母 account， 你嘅 account 系唔可以买嘅，又或者你嘅 account 每次最多每个月最多买几多 yen 嘅啫，超过咧就唔俾你买啦。即系会有啲乜嘢噶嘛？即系可能佢冇啲咁嘅保相关保护机制啦。咁啊，所以我又唔知道，我自己又冇玩开嘅。咁照实跌翻转讲，我要扶起嚟，都系少嗰啲细路仔咯。 我即系我自己噶啦，我货系我想低想中货啦，未知低货，因为就一净系福袋。最好啦，最后补充一下啦，依其实咁咧，最死蘑菇咧，一如实现咗诺言，喺12月25号开放咗2.7张。咁佢喺佢个蘑菇日记话到明嘅，放心，今次只放前后两篇。唔会有隐藏嘅第三篇出嚟嘅，咁咧前篇有人做，即系第一日爆咗人工系就得十字嘅啫，就比上中短。当然啦，后篇会唔会超级大长篇，同埋会唔会有2.8篇系冇人知嘅，因为有啲网友亦都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是、蘑菇从来冇讲过话第二章系 FGO 啊，第 FGO 第二部系只有7篇咋。而家只系2.7篇，冇话2.7篇系最后一篇，即系我由2.8、2.9，或者系最终章、最终章 part one、最终章 part two 咁样。因为见识过2.6章扑佢个街，两个月内嘅故事，竟然系由10本轻小说嘅份量，大家已经唔再相信蘑菇所谓嘅简单故事系简单噶啦。咁、就根据有啲人1晚嘅攻略咗嘅情况嚟讲，应该唔会好长嘅啫个故仔。咁我就玩到去一半啦，已经，所以先算系几短嘅。今次系，咁就我话而家系蘑菇纯粹就咩写唔切，咁就前半张拱啲嘢出嚟，咁实现咗佢今年年内出到2.7张嘅承诺。咁之后嗰嘢，请等明年2023年出到嘅话， last 就讲咗一样啦。我啱啱嘅记翻起，仲有一单即系连续之前两个礼拜都提嘅 AI。又再佢讲嗰啲嘢啦，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先啱啱讲完呢个7900XDX 嗰阵时，攞咗个比喻就系攞 AMD 嘅卡嚟画 AI 嘅，就好似喺呢个 Switch 上面装 Linux， 然后喺 Linux 上面行 Switch 模拟器，咁啊真系有人做啲咁嘅嘢出嚟，但系唔系讲紧 Switch 啦，系有一档搞 AI 嘅就同 AMD 合作。就係乜嘢啦？呢個 AMD 就係呢塊嘢噶啦。老實講，就乜嘢啦？就係佢設整個特別版嘅 driver 出嚟，令到 AMD 可以行到呢個 SD， 即係穩定鋼芯。即係我而家玩開嗰個啊。因為之前咧，我如果你玩 SD， 應該話其實玩任何 AI 相關嘅嘢都係冇 AMD 份嘅。但係呢次唔係 CPU 啊，你唯一辦法就係 AMD 想搞得 AMD 嘅 CPU。用 CPU 嚟计，然后计到到天荒地老。不过 OK 啊，咁翻翻嚟，咁佢就同佢出咗个特别版嘅 driver， 令到你可以用 AMD 嘅 display 去行 SD， 即系话喺啲 A 卡嘅福音啦。因为调翻转讲就系当时喺AI 绘图未红之前，大家都冇谂到你想玩你张 display 卡系有咁嘅需要噶嘛。嗯、大家成日谂就系你挖矿嘅话就两栋都挖得噶嘛。即系如果你系话打机啊，你唔好讲 drive 掂唔掂啊，性能好唔好啊呢啲，唔好讲呢啲 bullshit， 咁最少玩得到啊嘛。但系 AI 绘图系得同唔得嘅分别，即系纯粹当初你一念之差。我有个 friend 就系当初因为冇呢个应该系3060啊，好似买唔到3060定三买唔到3070，就干脆走去买隔日档，就纯粹因为咁啊，嗰阵时缺货啊嘛，有咩买咩噶啦，就系有咩一念之差咁啊。如果你真系咁样买咗 AMD 嘅卡，而你又想试一试用 AI 绘图嘅话咧，就可以搵一搵啦。当嘢叫 NOD.AI。佢個有個特別版嘅 driver 喺 AMD 個官西就有噶啦，咁你裝完之後就可以行到 SD 嘅，就當然要用佢個特別版嘅 SD 啦嚇。嗯啊，咁啊，你可以試一試啦嚇，你 keyword 俾曬你噶啦，咁即係如果你要有興趣可以試一試。咁啊，我繼續用我3060玩 ，OK 啦， 好簡單，非常之簡單嘅事，即係 今個禮拜啊，斷係啦，有少某做嘅，不過 今個禮拜好少新聞。 聖誕節啊嘛，咁聖誕節全日本都放假噶啦， 呢邊都放假， 係啦，咁就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咁下次應該新年㗎，咁2023年再見，拜拜， 拜。